天天都相见，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啊！九月廿六号嘅呢一日嘅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强台风奥陆集结喺西沙以东约7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南海。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奥陆会在未来的一两日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中部一带。奥陆会与香港保持700公里左右的距离，对香港的直接威胁不大，但是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的。今天天气预测就会是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咁咧会系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他已足的世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的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冬去春到世上，门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而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的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之前有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心中的一个他，笛子姑娘是林振强怀念他妹妹而写的首歌，因为癌症夺去妹妹的生命，但估不到真的是若干年后又若干年后的时候，他们的兄弟姊妹全部都离开了，而很多都是遗传性的癌病。亲情啊，即系一个个都离开嘅时候，你真系好记挂嘅。离开啊，拜拜咗嘅记挂，而知道佢可能系仲在人世嘅时候，但系即系天涯海角嘅另一方嘅时候，亦都系非常之记挂。苏东坡当年系记挂自己嘅弟弟嘅时候，就系写咗《水调歌头》。但鸳鸯长久好多时就是中秋佳节的时候拿来播的歌，以为男女情间，即是男女的爱，其实就是兄弟之间的挂念。

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篇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张国荣的当年情已经是接近五点半的时间，你刚刚起身的话，这个是清晨爽利节目，而暂别一阵，要听答半的新闻报道。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机场入境检疫安排暂时不太合适放宽至零加零，强调政府有如总工程师，必须确保抗疫路稳阵，不会路毁人亡。他又说有空间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并会尽快做。卢颂茂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今年二月新冠确诊宗数徘徊几千宗的时候，曾经讲过与病毒共存，只会共赴黄泉。到目前感染情况差不多，已经开始放宽防疫措施，是不是有违当初的说法？他回应说，现时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应对疫情能力和医院系统已经提升，更重要是确实有很多长者染疫之后离世。他又说不想再去争论，强调不可躺平抗疫。有幼儿教育团体说，部分学校在为幼童安排接种流感疫苗时，面对学生哭闹或者难以安排时间和人手等的问题，建议政府在流感疫苗上可让学校选择针剂或喷鼻式疫苗。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三月底访问大约150名教职员，选择喷鼻式或针剂疫苗的数目各占一半，三分之二认为若果政府能够提供喷鼻式疫苗，可提升校方安排接种的意愿。协会认为喷鼻式流感疫苗可避免幼童痛楚，建议政府将喷鼻式流感疫苗扩展至初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他感谢美国总统拜登作出的积极决定。不过新的防空系统不足以保护所有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又踏入新嘅一天啦。今日九月廿六号，农历嘅九月初一。呢几日咧，就一路系大家都会继续留意啲疫情嘅情况嘅发展啊。譬如有几多人诶确诊啊，每日啲数字啊，咁跟住咧就话啊，会唔会放宽乜放宽乜？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哦、当放宽啲什么嘅时候咧，系咪对自己会有一个好嘅影响咧？啊，系咪可以真系同以往嘅生活咧开始有少少见到曙光啦咁样啊？系啊，有时候啲嘢都会几令人振奋嘅。咁首先我哋一路听见由当日即系呢排咧嗰阵时都成万宗嘅确诊啦，慢慢嘅数字一路都降落嚟啦，都琴日就三千几啦。咁而亦都系寻日开始咧个疫情记者招待会咧就暂时咧就系暂停嘅。咁所以喺电台嘅原有节目啊，就会系可以继续做翻嗰半小时嘅节目，包括嘅我都系在内。喺星期日咧，我都会有一个系我得你都得嘅节目啦。以往一路都做咗八个月嘅半个钟头啦。咁疫情记招暂停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延续做翻多嗰半小时。以后咧，礼拜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咧，就有一个钟头嘅我得你都得啦。喺做节目嘅时候，就我有呢一个嘅影响，可以再做多少少嘅节目内容俾大家听啊。咁而喺譬如有啲私人上有啲哇，听见话什么放宽啊，咁而家放宽嘅条件好多咧，都系外地嚟香港嘅一啲条件放宽啦。咁起码都有得飞嚟飞去啦。咁啊，所以咧就好多人咧都系密谋就啊，系啦，订机票啦，又快啲去即系续办翻个 passport 嘅日期啊等等。咁呢啲咧好似系点点滴滴咧，开始令大家振奋嘅嘢嘅。咁我哋都想系咁啦。好似成个情况你就睇一个上山落山咁嗬。一路上山慢慢慢慢上嘅时候上到高峰就是、疫情高峰嘅时候。咁然之后慢慢落嚟而家希望真係高峰之后嘅落嚟啦。大家都希望係咁啦，有啲嘢又唔知道未来。但係见到好似开始有啲曙光嘅时候，我哋假定佢而家喺落山嘅阶段，慢慢慢慢一切好啲好啲，我哋又去返一个平坦嘅道路啦咁。咁但係经此一役嘅时候，可能上个山之后你知道啊、哦、原来上山不过是上山容易落山难喎。咁我只可以用呢一个咁样嘅嗰、那个由低到高咁去形容俾大家听，就唔包括讲话落山难嗰啲先啦。咁而经历过之后呢，你就知道一啲嘅情况系如何如何，或者系经历咁嘅情况之后，你又会去思考一下。的确都系喺人生嘅路上，有呢几年嘅时间，好似令大家系谂嘅嘢多咗。有啲嘢原来以为冇可能发生嘅，就有可能发生。世事就系咁样，世事如棋，局局新。网上唱红自己嘅张天赋。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再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愿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积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身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牵吻。不急于一晚 晚山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风西双灯红楼，仍攰着你手。左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追写诗作对。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各相衬，何妨从下到就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善质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随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少片比较动人，前世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坐上席的气氛，我论这天错日，狂片是给所有路灯。 网上咧真系可以，大家可以伸展自己嘅机会，中意喺网上做 YouTube 啊，讲下嘢啊，或者系一路系唱下歌，都乜嘢都摆上去嘅时候咧，张天赋就咁嘅情况之下咧，令到佢嘅点击率好高啊，然之后令到知名度高啊，而家就入咗呢一行啦吓，亦都系靓靓仔仔，把声都唔错。张天赋嘅歌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咁啊，讲佢话咧放宽一啲嘅政策嘅时候咧，就啊有人好振奋咯。但系凡事都系咁嘅，有第一样嘢咧，就另一样咧就会系可能系叫苦连天啊。呢个都系相对噶嘛吓。零加三嘅新检疫措施就系今朝六点生效啦。由海外同埋台湾抵港嘅人士就无需再喺酒店坐呢个疫监啦。咁啊，寻日仍然系喺酒店度检疫嘅有八千几人咧，亦都提早放监啊。咁啊，新嘅措施咧就无助改变酒店业疫下嘅悲歌。咁啊，有啲酒店业界咧就话疫下生意真系都好疲弱啊，只系靠做港人一啲或者度假。短期度假嘅生意啊，或者系转做呢、這个即系检疫酒店嚟吊住下命啦咁。咁而家检疫酒店咧就被取消啦。咁啊，港人嘅零加三松绑之后，亦都增相外游啦。咁所以一啲短期嘅喺香港嗰啲 station 嗰啲咧，又少人掂噶咯。啊，咁佢所以咧，佢哋都担心日后嗰个情况点咧咁。咁其实有时你都睇一件啦，酒店初初就话冇人嚟，跟住做检疫酒店都叫做系帮下。但系当一切都有改变嘅时候，慢慢好转嘅时候，迟早又有好多人嚟香港度假嘅，嗰啲都要揾酒店噶，系嘛？你唔做检疫酒店，做翻正常嘅酒店嘅生意。而家都学识有咩变嘅时候，你就接受佢变，然之后就谂计。 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人生更美，珍惜你我。

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痴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阵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 Janice 慧蘭啊，咁我自己咧就每朝早咧都中意去沖杯咖啡飲啦，跟住就坐低睇報紙啦，跟住因為我中意睇國際嘅新聞嘅，咁同埋我自己一定會做一啲 body 嘅 exercise 啦，即係一個伸展嘅運動啦，同埋會祈禱，希望我出門口嘅時候就一切都好順利、好平安啦。咁我喺度咧就祝大家。清新爽利， 清新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慧兰讲嘢嘅声咧都好甜美，笑容满面咁啊，又有少少似陈茵薇嗰啲声，都系类似咁样嘅讲法。不过当然陈茵薇咧就会系比较仲讲得正啲嘅一个广东话音啊。早晨啦，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啦。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32度啊。现时27度，今日礼拜一，六点后有叶君瑶。人仔细细，唱歌好听嘅佢。 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测到。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洞察到了，全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天勾出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差点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的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走进心屋，但只这过程，攻击这夜每次算是想努力，改掉潜让我参战，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跳电这个验。都只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记探测到了，全头将这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起身请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失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 with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点解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导致不可改变或事情，笑笑可自知，而但方便至少为个副词。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充斥过它，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它，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终于。将新鲜感染到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急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已经拆了，从未起手先感染到你的一切。 天份上浪之高，后天亦都好努力嘅严明熙呢首新歌叫做艳啊。好啦，新闻之后再见你。 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其他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令乌克兰能够与俄军对抗，保护翻到乌克兰嘅国民。泽连斯基话：佢唔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威胁使用核武之上系唔系虚张声势。試圖恐嚇全世界，甚至有可能成為現實，認為各方應該繼續向他施壓。澤連斯基又說，在過去一日，烏軍在多處地點與俄軍進行激烈戰鬥，其中在首都幾乎有進展。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在影響廣東沿岸，在清晨五點，強颱風奧陸集結在西沙以東大約7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强台风奥陆集结喺北纬15.6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渐转达到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越讲越过界，首次同大家去广播啦。 嘿，集港台。 在年轻一代眼里面，粤剧有些不合时宜，近年粤剧出现了很多跨界的合作，去紧贴这个时代的步伐。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日头猛燥，到黄昏应该轻松下了。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精心挑选的歌单，轻轻松松的生活趣味分享，为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嚟到六点半啦。现时温度27度，今日最高温度有32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九月尾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这个时间在我身边就有阿 Dan 叶君尧的。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天是这个月份的最后一集了，有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一个老香港摄影展啊。 即是说关于昔日的香港是吗？ 是，特别是香港60年代的风貌啊。展览的场地还是被评为法定古迹的历史建筑，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看历史相片零舍容易投入的。 那又是、哦、环境真的很重要、啊、置身古旧的建筑看历史相片，是特别容易勾起回忆，想回以前印象中的香港、啊、 回忆是好的。日常生活被各种琐事牵挂住，好像每一天只是为瞬间即逝的现在和模糊的未来而活。看看历史有关的展览可以陶冶性情，思想暂时跳去另一个时空，另一个焦点。究竟我从何而来呢？我的根在哪里呢？不论透过文字啊，上一集讲的光雕塑表演艺术啊，亦或相片，历史呢透过种种媒介将我们的今日呢联系到这个城市的昨日。 嗯、 这个联系呢除了引导我们去了解这个城市呢，还可以帮我们呢了解自己的。 换句话讲，即是说好像在七月尾的时候 ,Danny 咪介绍过一个摄影展的、嗯、就是香港40至70年代的历史照片嘛。 嗯。 其实都是的，看一些旧的相片，一方面呢可以回望这个城市的过去，另一方面呢展望这个城市和我们朝向的方向。 今天要介绍这个香港摄影展呢，就叫做老香港 奔腾不息。作品咧来自摄影界前辈刘冠腾老师，主办单位咧 East Pro Gallery 同埋1881 Heritage 咧系咁样介绍呢个摄影展嘅。 纪实摄影奥妙之处，并非笔墨所能形容。其动人的地方是作品中能够带出拍摄者和景象的情感流露。五十至七十年代是香港经济发展的转捩点。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后，香港逐步走向安定繁荣。刘冠腾先生自1962年开始穿梭横街窄巷，以人民纪实摄影记录当时的街头情况。他的摄影题材涉猎香港的民生和街头景象，透过镜头记录香港每一瞬间的转变。 所谓纪实摄影呢，即是记录现实，看到的画面呢是当时的实况啊。拍摄对象不是摆晒 pose 化晒妆的 model， 而是普通市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不会衣香鬓影的，有时呢还看到他们胃口奔驰。对于所谓没挨过苦的年轻一代，包括我啦，纪实摄影呢很有教育意义。 嗯，即是呢是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是的，关于刘冠腾老师的背景呢是这样的。 刘冠腾先生出生于四十年代的深水埗，年轻的时候跟随已故摄影大师邓雪峰学习摄影，其后更与多位著名摄影家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刘冠腾先生的街头摄影风格独特，其熟练的构图技法和巧妙的光影交错效果，为摄影界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七十年代，刘冠腾先生开始活跃于香港摄影圈，热衷参与各项比赛和活动，屡获殊荣。期间获多个摄影会邀请成为荣誉会员，更获委任为国际沙龙及各项摄影比赛的评委，对摄影界贡献良多。这个摄影展览展出超过100幅精彩作品，其中大部分从来未公开过。镜头瞬间凝住每一个珍贵时刻，不论是有平民夜总会之称的上环大笪地、元朗围村盘菜宴、万人空巷的盛景，还是简朴的生活环境，又或者是香港人刻苦耐劳的精神面貌，每一幅相片都属于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我预览过这个摄影展的所有作品，精选了当中两幅和大家分享的，我就影低了第一幅作品，麻烦阿浅帮我形容一下。 嗯，这一张是黑白相来的，是正方形的，拍摄的地方似是香港的郊外，有条小径，有两棵大树，大树之间呢见到有一个戴住尖顶草帽的农夫，他穿着深色的长袖衫和长裤，膊头就担着一条担挑，担挑的两端呢是吊着两个竹制的烧机，而这个农夫身处的位置呢正正是被强烈的阳光照耀着，那些不是普通的阳光，而是一支支穿透他头顶大树树叶之间渗出来摄影界前辈所俗称的耶稣光啊。 我第一眼望到呢张相咧，先留意精湛嘅构图。 睇呢张相嘅构图，应该从何说起呢？ 嗰条小径旁边嗰两棵树啊。 呢两棵树又有啲咩特别咧？ 呢两棵树咧，引导观赏者咧，将焦点放落喺呢个农夫度，加上咧佢头顶放射出嚟嘅耶稣光啊。焦点咧变得更加明显啦！嗱，钱嗱，你试下放大张相，睇下佢挑住嘅担挑，嗰两个竹制烧机啊！ 嗯，啊系，你唔讲我都冇留意到，原来嗰两个竹制嘅烧机系空溜溜嘅，冇载住任何农作物嘅。 冇错啦，嗱，究竟呢个农夫系准备落田啦，抑或刚刚完成收割，已经将啲农作物放低咧？究竟是日出还是日落呢？ 真的很难讲，因为阳光照射的角度斜斜地，总之就不像是正午。 不是那么肯定是吧？不确定性就是摄影尤其黑白相的可爱之处。任何一张相 总有一啲位咧唔太确定嘅，观赏者咧可以自行判断，激发起我哋嘅想象力啊！ 咁又系 嗱，我记得咧，企喺刘老师呢幅作品前面咧，大概半分钟，有8个中文字咧突然浮现喺咧我心里面啊！ 阿 Dan， 我所知咧，你英文啊真系叻啦吓，但系中文你又麻麻地嘅， 小学程度啊！ 咁我都好好奇，想知道你谂到边8个中文字咧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 哇，你谂到呢8个字，你都好有文化。咁啊，即系话咧，太阳出嚟咧就落田做嘢，太阳落山咧就翻屋企啦。 嗱，呢张相奇妙之处咧，就系从空溜溜嘅竹制筲箕咧，我睇到两面。嗱，一方面呢个农夫咧准备落田耕种啦。阳光咧照耀佢咧，亦同时照耀大地。 咁另一方面咧， 这个农夫咧系啱啱咧离开耕地，嗱嗰啲耶稣光咧就好似迎接佢咧海船回归啊，放低晒啲农作物，翻屋企休息啦。 咁又系，吓你呢张相咧至少可以有呢两个角度去解释啊。 嗱好啦，嗱去到第二幅作品啦，嗱我 send 咗张相俾阿钱嘅，麻烦帮我描述一下。 呢一张黑白相咧都系正方形嚟嘅，构图咧就有啲似刚刚介绍嗰幅，又系有两棵大树喺张相嘅左右两边。至于背景同之前嗰幅唔同，呢度系市区，系喺一栋西式古旧建筑大楼前面，落紧大雨，有两个人咧托起咗一块类似布嘅物体，又或者系一件雨褛。佢哋咧系跑向刘老师身处嘅方向嘅。 阿钱，构图方面咧，呢张相咧同之前介绍嗰幅咧有共同之处嘅。 你讲嘅系嗰两棵大树？ 冇错啦，嗱，两张相入面出现嘅两棵树咧，构图方面咧有同一个功能噶，就系咧用作引导观赏者咧朝向呢张相嘅焦点。 咁焦点系咪即系雨中奔跑嘅嗰两个人呢？ 冇错啦，嗱阿钱，嗱你不妨咧放大呢张相嘅左面，睇下呢一座建筑物嘅牌匾啊，有两排中文同埋英文字嘅。 好啊，虽然咧有棵大树嘅树干遮住咗部分中文字同埋英文字，但系略略都可以睇到 Kowloon Canton Railway Terminus 九广铁路站。即是以前咧，好多人所讲嘅九龙火车站啦， 冇错啦。嗱，咁啱呢个火车站嘅对面就系呢个摄影展咧举办嘅地方啊！我相信咧，刘老师60年代影呢一张相嗰一刻，根本咧就冇谂过咧有一日咧，佢呢张作品咧会喺呢度公诸于世嘅。 点解你会咁肯定呢 Dan？ 因为嗰时嘅九广铁路站咧嘅对面一直系皇家警察水警总部啊，至到1996年。而喺1994年咧，呢度咧被定为法定古迹，亦都系全港啊最古旧政府建筑物4座其中之一。千禧年之后咧，先至改建成酒店同商场，当然亦唔少得咧免费入场嘅室外同室内嘅展览场地啦。 所以咧喺呢一度睇老香港相片咧，就特别有风味吓。咁你对于呢一张喺火车站门口雨中逃跑嘅作品，又有咩感觉咧 ？Dan， 先讲火车啊。嗱，今年年头1月咧，我介绍过一幅咧英国国宝风景画，叫做《雨、蒸汽和速度》啊。咁画家咧 Turner 咧就描述一架火车咧喺一条石桥度经过 啊，系啊，我都记得啊。咁喺个行驶中嘅火车前面嘅路轨咧，仲画咗一只跑紧嘅兔仔啊嘛。 问题就喺度啦，嗱，究竟画家 Turner 想讲咩咧？嗱，一方面代表人类发展嘅火车啊，不断咁追赶咧，象征大自然嘅兔仔，人类为咗发展不断侵蚀大自然。 咁另一方面咧， 不论人类咧发展得几快啊，永远跑唔赢大自然嘅，同大自然斗，人类咧最终必定成为咧大输家。 咁呢一幅英国风景画，你又点样联系到刘老师呢件摄影作品呢？ 嗱，火车站咧相等于咧象征人类文明嘅火车啦。滂沱大雨咧，相等于咧嗰只象征大自然嘅兔仔啦。 哦，咁你即系暗示咧，呢张相咧系反映人类同大自然之间嘅冲突。 冇错，嗱，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嘅冲突咧，喺呢张相度咧表露无遗啊。嗱，我仲睇到咧好积极嘅一面。 積極邊度啊？ 上中跑緊嗰兩個人啊，嗱，面對大雨，為免全身濕透咧，就攞一塊布或者一件雨褸咧，一齊咁咧遮住個頭啊嘛。落大雨又趕時間，冇計啦。嗱，廣東話話齋要硬食啊！亮点就喺度啦，拿钱，你睇下咧呢张相啊，嗱，放大佢嚟睇，睇下佢哋块面， 其中一个人咧表情啊睇唔得清楚，因为佢块面咧就俾佢自己嘅手臂遮住咗，但系另外一个人咧，哈哈，笑到见牙唔见眼， 系啊，嗱，你话系咪好难得啊？嗱，面对横风横雨，离开有瓦遮头嘅古旧火车站啊！呢两个人呢就选择冲出室外啦，咁彷徨嘅处境啊，呢个人呢仲笑得出，唔系微笑啊，而系大笑啊。嗱，呢个大笑紧嘅雨中途人呢，令我联想到呢抗疫期间面对非常时期，除咗呢认真处理之余呢，其实呢我哋仲可以呢一笑自知嘅。既然现实环境呢又艰难又难以改变，不如调整自己嘅心态啊，升上另一境界啦。 嗯，都几有人生道理喎、啊、吓。 落雨唔系咁差啫，至少唔使制水啊嘛。落雨咁咪好咯，洗走空气嘅污染物，还我哋一个咧清晰嘅维多利亚港景色啊嘛。 都唔错喎，嗬。 嗱，英语世界咧有句谚语啊，就话啦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 即系话生命赠送你一个个柠檬，咁你不如咧就整翻杯柠水享受一下。 所以咧嗱，凡事咧都可以从多方面睇嘅，想令自己咧冇咁难受，甚至感觉良好咧，不妨咧试下正面观察事物，抱住乐观积极嘅态度啊，相信咧凡事有希望嘅。更大嘅困难咧，都变得可以捱得过啊嘛！ 你所讲嘅说话咧，就好似我做另外一个节目，我得你都得咁样，充满正能量嘅。 系， 嗯，你咁样讲咧，其实咧，我又真系咧，都几佩服刘老师啊！佢系能够好准确咁捕捉到雨中途人，擘开口大笑嗰刻。咁狼狈嘅时候，呢、這个途人仲可以笑得出，系非常之振奋人心噶吓。 尤其喺咧依家咧香港呢个非常时期啊，嗱，不如我哋咧有请刘冠恒老师咧同我哋清晨所嚟听众讲几句啊。 而今八十几岁嘅我，见证香港嘅摄影界嘅变迁，景物就在变，摄影器材就变，摄影技术又变，但我对摄影嘅热爱咧从未有改变。每日拍下眼前的生活点滴，仍然带给我无尽的乐趣。随着岁月流逝，很多人对六十年代的街头景象已经遗忘。当我翻开当年的旧相片，不能忘怀当年的家人邻里，走望互助精神仍然温暖我心。我期望本上集能够大家认识到过去的香港，一同走进回忆世界，一同感受当年的人情味。 嗱，关于呢个摄影展的详情咧，麻烦阿浅同我哋讲讲啊。 嗱，呢个摄影展咧就叫做《老香港奔腾不息》，展出好多张刘冠腾老师在六十年代的香港相片，是免费入场的。展览的位置就在尖沙咀的1881广场，由10月8号开始，直至到出年2023年的1月15号。开放的时间是朝早10点至到晚上10点，朝十晚十。期间摄影的作品会展览在这个充满历史故事的法定古迹室外和室内的地方，即是1881广场和古迹展览馆。咁之后呢个展览咧，又会转去另一个地方展出啦，就会去到 East Pro Gallery， 日期咧就系2月4号至到17号，亦都系免费入场嘅。地址咧就系铜锣湾告士打道223号海联大厦9楼 A 室。开放嘅时间咧系每日晏昼2点到6点。展览嘅详情，如果你想知道咧，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嘅，电话系9367-1128。9367-1128，有位刘小姐会答复你，记住是免费的。 这个摄影展《老香港奔腾不息》，作品主题围绕孩童、 香农，即是香港的乡郊和农村地方，还有交通和市区这四大范畴。只要呢对昨日的香港有兴趣，这个摄影展呢梗有作品呢啱大家睇嘅。 嗯，咁今集你介绍老香港摄影展览，又有啲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这个摄影展呢嘅英文名呢就叫做 Old Hong Kong, The Way We Were。咁啱呢哥哥张国荣啊喺89至90年开嘅告别乐坛演唱会呢压轴唱咗首英文歌，就係佢呢生前其中一首最爱啦。Barbra Streisand 嘅 The Way We Were， 希望大家中意。 好，咁十一月再见啦 ，Dana，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朝早六点起放宽海外或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检疫安排，由现时的3+4改为0+3，即是取消酒店检疫，改为家居或酒店三日医学监测。抵港人士在抵港当日，即是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间要每日快测。三日家居或酒店监测期间维持黄码，禁止进入食肆、酒吧等的处所。若果检测结果阴性，之后四晚可以自行监测，期间会转为蓝码。另外，当局同時是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之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現時正在酒店檢疫的旅客可以在早上6點即時離開指定檢疫酒店。意大利國會選舉投票結束，正在點票。意大利國營廣播公司公布的票站調查表示，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右翼联盟，相信会赢得国会之中的多数议席，有望取得筹组政府的资格。 票站调查表示，右翼联盟取得 41% 至 45% 的选票，足以取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预料他们将会取得众议院400个议席之中的227至257席，以及参议院200个议席之中的111至131席。至於他們的主要對手，民主黨領導的中左翼聯盟預料取得大約兩成半選票，五星運動黨就取得大約一成半選票。若果右翼聯盟最終獲勝，意大利有望出現二戰結束以來最右傾的政府，帶領聯盟的意大利兄弟黨黨魁梅洛尼有望成為意大利首位女總理。大选正式结果预料将会在当地星期日公布。有望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日前说，若果能够领导新一届政府，将会推动更多与台湾的双边合作。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发表声明，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一些涉台负面言论，借台湾问题说事，鼓噪对华强硬。中方對有關言論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發言人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中國和包括意大利在內的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治前提和基礎。中方敦促相關人士認識到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切實遵守一個中國原則，避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發言人說，無論國際局勢怎樣變幻，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始終應該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主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6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今日开始经机场入境检疫安排放宽到0+3，不需要入酒店隔离，不少市民都计划短期内外出旅游。有旅游以及保险界提醒大家要做好一旦在外地确诊的准备，包括先了解各地不同隔离要求，最好是预先购买适合自己的旅游保险，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流感个案是少了的，不过有专家就担心本港今个冬季的流感爆发机会可能会比较高，